记者7月25号从北京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，今后北京市参保人员看病报销有望新增400种药品，其中既包括了近100个儿童药品的品种，又有肺癌、胃癌、乳腺癌等10几种常见的癌种用药，加上现可报销的2510种药，届时参保人员看病用药的报销范围将达到近3000种药品。晴天969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7月25号，北京大兴、昌平、平谷的3宗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在土地交易市场成交，建筑规模约20万平方米。如果以90平方米的套均面积计算呢，新成交的3宗用地大约可以供应约2300套自住房。从7月31号的首车起，北京市的最大规模公交线网重塑正式启动，首轮31条公交线路同步优化调整，其中新开线路6条，调整线路13条，撤销线路8条，调整营业时间的线路4条，另有4条线路同步增设中途站位，方便市民就近乘车。随着公交运力向远郊区倾斜，过去8、9字头号段资源不足，远郊区的公交首线启动了字母字头路号，通州部分的线路启动 T 字头。今年的年内，长安街地下过街通道颜值将得到全面提升。记者从城市道路养护中心了解到，长安街的25座行人过街地下通道整治维修工作已全面开工，预计所有工程将于年底前全部完工。

九六九，只听好歌，不听话。 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。请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